乔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知不知道绑架警察是什么罪？这是药吃多了还是药吃错了？ 哟，醒了。 乔家那边见郭林睁开眼反而笑了，抖了抖烟灰，他用手撑着自己的耳侧。 不愧是警察呀，身体素质不错啊。被我用板砖砸得那么狠，竟然这么快就醒了。 一般人说不定得昏一下午，袭警都能袭得这么嚣张，乔家这也算是第一人了。郭林猛地扯了一下绑着他的绳子，声音明显透露着不爽。 你发什么疯呢？先把我放开！ 他现在后脑疼痛欲裂，最近发生了这么多糟心累力的事儿，郭林的承受力其实也达到一个极限了。但乔家根本不搭理他。 这么轻易把你放开，我干嘛费这么大力气绑你啊？ 用那种你太异想天开的表情看着郭林，乔家抽了两口烟。 你一天到晚把疯啊、找死啊这种话挂在嘴边，知不知道很烦啊？ 所以呢？难道就因为我用词不当，就要被一个小混混仙人打晕绑在床上？而且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熟啊？ 郭林抬眼四处看了一圈，最后确认这应该是之前他跟乔家约见交换情报的时钟旅馆。一瞬间，目前他尴尬的情况混上之前曾经在这个房间里所发生的事儿，让郭林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他挣扎的开始大力。 乔家，不管你要干嘛，你先把我松开。 把你松开，我就什么都干不了了。 他现在不想浪费时间去跟郭林动手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任何事和人都不可能阻止他接下来要做的事儿。这旅馆本来就是用来干那种事儿的，但凡是乔家需要的东西，基本上应有尽有。他咬着烟去倒了杯水，从抽屉里摸出来一盒药，一边冲床上被绑得动弹不得的男人笑笑。 哼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不便宜。 一边拧开胶囊，当着郭林的面把药粉和在了水里。 乔家，你别乱来。 乱来？我再乱能有你乱啊？ 把水摇了摇，因为没东西，他索性直接用手指头搅了搅，感觉差不多了，直接走到床边，一手抓着郭林的头发，让他被迫抬高头，要把药给郭林灌下去。 我操你大爷！ 郭林挣扎的快要把这床给摇散了，这破床本来的设计就是用来搞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。床座上设计了四个环，专门用来锁人。乔家把链子拉到了最紧，他每下挣扎都觉得身下的床在动。乔家端着水杯，完全不搭理郭林的反应。 我大爷给你随便操，但今天你先给我老实点。 发觉抓着郭林头发这招没用，乔家索性去捏他的鼻子。等郭林憋不住不得不张口的时候，一杯水不管不顾的直接倒了下去。 我操！ 被呛得一直渴，郭林抖得跟触电一样。乔家觉得这杯水一半是被郭林喝下去的，一半是被呛下去的。他看了看手里的空杯，又看了看床上郭林难看的脸色，不免有些同情。但是没办法，不用这种方式，这人打死也不会喝的。他把嘴里的烟拿出来抽了两口。 唉，你要是肯配合，我也用不着这样啊。 这话说的甚至带了点埋怨。灌完了药，他也没什么动作，只是坐在床边，有一搭没一搭的抖着腿，感觉上这是要和郭林促膝长谈。只是可惜另外一个全然没有兴趣，郭林又猛力扯了一下手上的链子。 乔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都这样了，你还问我想干什么？郭警官， 你有没有这么纯情啊？ 乔家扭头看他一眼，不可思议地扬起眉。乔家把烟凑到郭林嘴边，想让他抽一口冷静冷静，不过后者不领情的光瞪着他，也不张嘴。他无趣地耸耸肩，又塞回自己的嘴里。 上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是耿伟接的，他把所有事都跟我说了。 心头翻涌不止的情绪到这个时候已经被消磨得差不多了。乔家如同在完成一个仪式一样，心里头坦然的，甚至有点诡异。 我想了很久这事儿该怎么算，但是想来想去，觉得我其实就是想干了你。 乔家冲着郭林咧开嘴，笑容的弧线里有一股毫不掩饰的疯狂和怒 火。我觉得只有这件事儿能让我心里头舒坦。 怎么都没想到乔家会这么直白地把话挑明，郭林直接愣住了。手里的烟抽完，乔家皱着眉把烟蒂丢掉，然后转身看着郭林，看了很长时间才开口。 我本来觉得你是我见过的所有警察里最有脑子的。 话到这里顿了顿，他在郭林凌厉的视线下慢条斯理地去解对方的衬衫扣。 但是今天耿伟跟我说了你做的那些事儿，我觉得你简直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最蠢的，而且蠢得无可救药，蠢得让他只想把人绑起来，然后狠狠的一遍遍的去干你，直到你下不了床，脑子不转，这辈子都做不出这种让我五脏六腑都搅成一团疙瘩的事情。 什么人会为了一个跟自己没多少交情的小混混冒这种风险呢？这根本是个人就会做的选择题，怎么到了他郭林这里就偏偏站错队？换了是他乔家，连一秒钟都不会犹豫，他肯定选择先保住自己。每个人都会做这种决定的，这是人性，是人求生的本能。 就你非要跟别人不一样。 乔家念叨到最后已经根本不管郭林是什么反应了，他就跟着了魔一样的盯着自己手上的扣子，手上的动作很慢，脑子却一片空白。后来解得烦了，他索性一把给扯开。 乔家，你别做这种让大家都后悔的事情。 后悔？ 乔家状似不解地把视线移到郭林的脸上，然后歪了下头。 什么叫后悔？我乔家做事从来不后悔，但是我现在很不爽，浑身上下都不爽，不做点什么我觉得我得疯。你们警察不都是为人民服务吗？你今儿就为我牺牲一下呗。 他俯下身子，一口咬在郭林的肩膀上，眉头不由自主地皱在一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他真的很想就这么把郭林给吃了。没人能够体会乔家现在的心情，明明感觉自己平静的完全没有情绪的起伏，却浑身上下都在发抖。他用手抚摸着郭林的身体，感觉到的不是兴奋和刺激，而是一种近乎于绝望的愤怒。郭林活了这么多年，没试过被人这么对待，也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搞成这样。乔家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，微微的刺痛如同电流一样沿着他的身体开始扩散。他能感觉到体内逐渐开始复苏的骚动，不太激烈，但就是绵绵不绝的透着那若有似无的痒意，让他开始变得烦躁。